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1集。女人跪坐在她身后的垫子上，兀自对着一面破旧的镜子点妆描眉，给那一张绝色的脸戴上艳丽的假面，眉尾斜飞，像是祸国妖姬依仗的利剑。漆黑眸子里倒映的天穹慢慢从湛蓝到昏黄。他整日趴在窗边，凄寂地望着那一点亮光，却不知道自己应该等谁。有时候只是看着檐下的燕子衔着泥搭出个巢，还没等搭好，街上的小乞丐拿棍子一捅，巢便塌了，几枚小小的蛋打碎在地上，在泥点的残骸中绝望地流出浓稠的汁液。燕子拍着翅膀在空中悲鸣，眼睁睁地看着，却无家可归。乞丐们残忍地笑着，趴在地上将蛋液争抢分食。他向后缩了缩，搭在窗棂上的手指发凉，头顶拢上一层阴影。他身上劣质的香气伴随着风笼罩了他，他扭过头，他居高临下地睨着他，嘴角带着一丝冷淡的笑意。饿吗？他不自然地眨着眼睛，捂着肚子，抿了抿唇，声如闻讷。 饿。 饿啊。他笑着，慢慢蹲下来，搂住他的脖颈，扭过去，强令他向外看，冰凉的手指让他打了个哆嗦。看到了吗？他指着外面那几个衣衫褴褛的赖头乞丐。去啊，去跟他们一起吃。他直往后缩，眼中的不安愈来愈重。 娘， 娘养不起你。他下了定论，脸上的微笑恶毒。你去自己讨要吃的吧，若是要不来，就去偷，去抢。他望着他，绿色瞳孔中含着的笑意，像是无法摆脱的诅咒。要是这点本事也没有，他艳丽的红唇轻启，就去死。他站立着，在他转身离开的刹那，慌乱地抱住他的腿，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线生机。 娘，娘！ 他发出小兽似的惶恐的哀求。 我听话，我听话，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？ 他猛地回头，涂着红色单扣的食指猛地掐住他小小的脖颈，直接将他顶在了破旧的矮窗上。矮窗发出嘶哑的吱呀，他眸中的恨意汹涌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何至于落得如此境地？他张了张口，没有发出声音。他率先松了手，他倚着窗滑落到地上，咳嗽起来，雪白的颈上留下两点青紫的掐痕。他蹲下来俯视着他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垂死的小狗。他怜悯地抚摸他的发丝，话语中还有尚未褪去的冷意。小生儿，你要乖，杀死他之前自己去讨饭吃。嗯，娘不会不要你的，等你杀了他，娘便带你走，你想去哪里便去哪里，好不好？他平静下来后许诺异常温柔。小孩子总是易于哄骗，甚至不用哄骗，只要他像以前那样对着他笑一笑，他便什么都依了。他怀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冀，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又亲近了他。 娘，那去哪里啊？ 他无声地正了正簪子，微微笑了。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他低下头来抚摸他的脸，尖利的指甲有几下剐蹭到了他颊上。小生儿喜不喜欢弟弟妹妹呀？他的手极凉，像是一块冰贴着他，冻得他浑身僵硬， 他本能地摇了摇头。他想，娘是疯癫了，哪里来的弟弟妹妹？他高兴地笑着，呵呵，嗯，真乖，娘也不喜欢他们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有人将被子折了两折裹在他身上，被子太厚了，因此边角翘了起来。他嘟囔了几句，翻身过来用身子压住。他隔着被子，手脚并用地抱着他，像抱着树干的熊，抱得那样紧。他睁开了眼，恰与他四目相对，眼前的人骤然一惊，旋即不好意思地将胳膊腿放下去，滚到了一边。被子边角立即翘起来，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伸手一捞，将女孩抱进了怀里。林妙妙的脸蛋贴着她的心口，热乎乎的一团。这样的热直接辐射到四肢百骸，她的血管里终于奔流着正常的鲜红的血液，从那样的如坠冰窟的寒冷中抽身而出。 还冷吗？ 她问。木生呆愣在当场。 你刚才一直在发抖。 她的睫毛一动一动，痒痒地扫着他胸前的皮肤，又执着地问了一遍， 还冷吗？ 木生闭着眼睛，一点一点吻着他温热的脸颊。 不冷了。 阳光从帐子顶上投射下来，每一片光斑都温柔明媚，在阳光下行走的女孩带着一身光明磊落的温热，大大方方地钻进他怀里，抱着他，暖得像是在做梦。妙妙，你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前厅里，两旁花窗漏下的细碎阳光照在几盆吊兰的叶子上。柳福一眉宇间带着忧色，招了招手，把走过院子的林妙妙叫进屋，顺手帮她把椅子拉了拉。半晌没听见回音，她一抬头，只见林妙妙为难地站在原地，左顾右盼，忽然眼睛一亮。 柳大哥，抱歉啊，等我一下。 他挽着裙子飞快地跑过去，截住了从前厅路过准备去院子里练术法的木瑶。 木姐姐，你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？ 木瑶一脸茫然地让他拉进了前厅，按着坐在了柳福一旁边。随即他搬过椅子坐在他们对面，摆出了六方会谈的架势。 现在好了。 他双手相抵，撑着下巴笑了笑。 刘大哥，你开始吧。 柳福一梗了一下，与木瑶对视一眼，两人都对他说话前的严肃准备摸不着头脑。 你们别一直看着我呀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慕容氏的事儿啊？ 木生一早就去镇上采买笔墨黄纸，恐怕一时半刻回不来。现在是这些天里他唯一不在场的时机。柳福一默了片刻。 慕容氏，或许不该叫做慕容氏。 林妙妙竖起耳朵听。 他不姓慕容，他姓慕，夜晚的那个慕。木姓在妖物族群中是象征永夜的存在，他们身上体现着妖物最黑暗的一面，魅惑、暴力、只手遮天。你还记得过晚江的时候，在大船上我曾经给你讲过的魅女吗？ 柳福一望着他，表述的缓慢而柔和，生怕他不接受似的，一点点地引导着。 魅女能歌善舞，美艳绝伦，善蛊惑人心。 哦， 妙妙抿了抿唇，伸出手指。 哦，想起来了，那个人格分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